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美好的星期一是公共假期啊，希望你的连假呢玩得开开心心的。明天呢，我的好朋友也就是莹莹，她就会从日本回来啦，会跟大家一起见面啦。而明天 Broccoli 也是不在哦，我还是在旅游当中。但是今天呢，还是继续来跟大家度过这个美好的星期一的。OK， 那大家去到勾炫的 YouTube 来看看我们最新一集的勾炫好朋友了吗？因为这一次呢，就请来了是真的我的好朋友，也就是Lavelle 陈佩佳还有傅颖呢，她就来到了我们的Studio 来玩一玩，来介绍他们的新歌《哄哄我》啊，是跟情侣之间吵架的时候如何哄对方是有关的。那 Broccoli 在反问他们的时候呢，就问了这个问题，让 Lavelle 有机可乘，可以反问回我啊，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听听其中的片段吧。 好奇福音本身他在可能打情骂俏过程啦，他是那种霸总式的那种，可能打字打字都很强吻那种，还是就是怪怪的？ 为什么有强吻？你这个是偶像剧吗？ 有吗？因为我不懂你们私下的生活这样子、 欸。你看太多戏了。 没有吗？没有吗？ 没有。 他不是那种比较霸道，或者是会强硬着你那种的。 不是哎、欸，我觉得他黏。 怎么说呢？ 他就是会撒娇咯，他就 是。因为你是喜欢他依偎在你旁边的那种感觉。 喜欢啊，就觉得很可爱嘛。 就 Right， 其实蛮好奇女生哦，如果今天你的阿比，你的男朋友不小心惹你生气了，你希望他是真的那种霸总式的霸道强硬呢？还是你希望他像一只小猫这样子在你的旁边，在你的肩膀这样探你，这样喂，然后在那边撸，在那边弄啊，甚至像 Lavelle 讲的有点开关引号的娘，你能够接受？我真的觉得这是可爱的吗？蛮好奇你的想法的，赶快来到勾炫的 YouTube channel 呢，在我们勾炫好朋友这集的影片下面留言，来分享你的爱情观，并且听听他们的新歌《哄哄我吧》，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勾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王心辰和苏心杰的《清空》，今天清空你的脑袋，重新给你来猜猜猜冷知识。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这个跟地理有关的冷知识啊。以下哪一个海呢？不是真正的海？哎，你应该有学过不同的类型的海吧，对不对 ？A 在我们国家附近的南中国海 ，B。死海啊，应该听过了吧 ？C 红海 ，D 地中海哈、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先来听听看我们的好朋友 Andy， 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呢？ 好，我的答案是死海 B。我觉得死海呢，就是因为感觉就是好像人死了，然后它是属于有那种海的意思吧，所以我觉得。这种死海呢，肯定就是不属于海的，答案就是 B。 哈，怎么可能？没有啦，死海不是拿来放死人的，不要搞错。死海呢，其实它是含盐量高的一个海域来的啊。但为什么有的人说它是海，有的人说它不是呢？啊，这个呢就跟今天的题目有关的，可能红海也是这样啊，地中海也是这样啊。但是不要搞错，死海不是拿来放死人的。No， 回来再跟你猜一猜，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呢，他们对这一题的想法是什么吧？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歌曲有来自派伟俊的《隔着荧幕想念你》，我们也非常想念你啊，听众朋友们。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炫猜猜猜。 所以呢，今天就给你脑洞大开啊，来跟你聊一聊呢，跟海有关的冷知识啊，到底为什么？哎，这些海叫海，可是有一些呢，它并不是真正的海哦。OK， 以下哪个海呢？它不算是海来的 ？A 南中国海 ，B 死海。C 红海，还有 D 呢听过的地中海啦。像刚刚 Andy 他个人答的话就是B 死海嘛，因为他说死海听起来感觉就是死水一滩的，应该不会有什么生机，所以应该不算是海吧。这边呢就收到了一位叫做雍慧的朋友呢，雍慧觉得应该是 A 南中国海吧，因为雍慧说他本身地理很强，他就知道南中国海呢其实就位于我们东马跟西马之间的那一片海域，就叫做南中国海。因为他说像是死海啊、红海啊、地中海，他们整个的覆盖面积都比较大，那雍慧就觉得南中国海其实它的面积就是像我们东马到西马这样的距离也 没有算太广太大，比起其他的选项，所以原则上可能不算海，可能算一条溪或者是一个海峡或者是一个走道，所以他觉得南中国海可能就不是海了。你认同他的答案吗？欢迎你进来反驳或者是提出你的想法，回来我们再听听吧。手机过选 Beyond Trend， 来猜中算你厉害， 猜你几时脱单。 哎呀，你不要只会谈情说爱嘞，我是说勾选猜猜猜，这里呀、啊、有猜各种各样有趣的冷知识，可以快充你的脑哦。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郭家伟的骄傲。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如果今天你可以猜对这题呢，我真的会为你感到骄傲，因为它会有一点点的一点点点点小难度，它是跟地理有关，跟海域有关的。以下这些海呢，哪一个不是真正的海，只是名字有海这个字而已？ A 南中国海， B 死海， C 红海， D 地中海。刚刚 Andy 觉得是死海嘛，还有一些朋友觉得可能是南中国海。接下来8838我们的好朋友 Chi Sim， 你觉得是哪一个选项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在 B 和 C 之间吧，死海还是红海，但是我选红海吧，因为红海它好像是之前有一部电影的名字是有这个词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海吧。 嘿，红海应该不是海，你确定吗？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哈，红海呢，它的位置就位于非洲东北部和阿拉伯半岛之间，一个狭长型，长约2250公里，宽335公里的一个海域来的。但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海？哎，就由你来猜猜了。但我觉得其实你的这个猜测是没有错的，各位朋友 ，B。和 C 其中一个就是答案了，继续来猜测吧。哇塞，进来勾选小公 DG5 区号码01699888889，来告诉 Broccoli， 记得去掉勾选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以小公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emangat Number Satu， 设置勾选 Beyond Trend。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由来自王以太的不称职的天才。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但是我相信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呢，绝对是很称职的天才跟很聪明的金娜啦，或者是好朋友。今天我们就来猜猜一下，哪一个海呢并不是真正的海，可能你都有听过哦。 A 的话呢就是南中国海， B 的话呢死海， C 红海， D地中海。今天大部分的朋友呢，多数都选择 B 死海，也有的人觉得应该是地中海吧，因为他说地中海可能是指一个地区，并非是一整个海域或者是一片河流的意思，所以目前 B 跟 D 都是最多人在选择。反而南中国海就是我们国家附近的这个南中国海，大家就公认它是海，红海的话也是海。那正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噔噔噔噔噔噔，恭喜今天选择B 的朋友死海答对咯，真的是这样子的。大家都知道死海，死海呢是世界上最知名的景点之一来的，虽然说它的名字里面有死海，有海这个字呢，但它并不是真正的海，而是一个内陆的盐湖。那为什么它叫死海呢？因为它湖中啊含盐量的这个百分比呢是比一般的海水高出 8.6 倍，所以呢在鱼水中的这些鱼儿跟其他生物基本上是难以生存的，就很死气沉沉啊，所以才叫做死海啦。但它并不是真的拿来放死人，像 Andy 讲的啊。那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海，而是一个内流湖呢？因为它的位置呢就位于约旦河这边，约旦河呢河水呢流进去过后呢注入了死海河流域过后就很难流出去了，而在里面的这些水呢，它唯一流出去的方法就是不断的蒸发。那大家都知道海水如果蒸发，蒸发就会剩下很多的盐分，大家学起来吧。而且大家在网上找的话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死海那边去打卡，就是你只要跳进里面它的那个 湖旁呢，你都可以浮起来，因为它盐度高，浮力也会增大啊。学过物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一点吧。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欢迎大家上网去查询了。设置个 Beyond Trend。